取代的声音标志， 不可复制的声音表情， 魅惑灵魂 的 声音演出， 城市父母放肆破听。 晚上好，欢迎收听城市放牧，我是冷野。董卿最近在一个访谈节目当中说，意外出现的时候呢，不要抱怨，相信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，要想办法去解决它。愿你有好运，如果没有，希望你在寂寞中学会宽容。愿有很多人爱你，如果没有，希望你在慈悲中学会坚强。 在今夜轻转旋我，一圈一圈你带着我沉默，在你的脸有一朵火焰燃烧，映入我眼中是瑰丽的魅惑。你和我慢慢酝酿的爱，令我浑身难挡，看世界缓缓地转，多希望共要的夜晚别匆匆。你和我慢慢酝酿的爱，每一秒伸出醉人方向，但愿点点滴滴在某天能酿成最美的春秋。早察觉是什么，慢慢的爱恋已不容我辩驳，你是我最甜蜜的负荷。爱情就在今夜轻转旋我，是瑰丽的魅惑。看世界缓缓地转，多希望共要的夜晚别匆匆。你和我慢慢酝酿的爱，每一秒伸出最冷方向，但愿点点滴滴在某天能酿成最美的春秋。你和我慢慢酝酿的爱，一次次浑身难挡，看世界缓缓地转，多希望共要的夜晚别匆匆。你和我慢慢酝酿的爱，每一秒伸出醉人方向，但愿点点滴滴在某天能酿成最美的春秋。

看到一个说法，让我觉得每天都活力满满的，说心脏一天能够运输7吨的血液，人脑里面的神经细胞数量有1000亿个，和银河系当中闪耀着的星星数量是相同的。我们人体当中水分所占的比例大概是70%，和地球的海陆比例也是相同的。我们人脑当中存在着宇宙，人体当中有一个地球。偶尔把手放在胸前，感受一下自己的心跳。今天也有7吨血液走过了10万公里的路程。我们每天都在很努力地存活着，每天都有很多的细胞为我们在努力工作。这么一想，顿时就活力满满。希望你可以休息好，让自己的身体少辛苦一点。 赵格宇的《做内心强大的女子》当中说，当有人突然从你的生命中消失，不用问为什么，只是他或者是他到了该走的时候了，你只需要接受就好，不论朋友还是恋人。所谓的成熟，就是知道有些事情终究无能为力罢了。 时光如水，走过才知深情，流年如歌，唱过方凭心音。经典969为你打磨时光之美。

风带我心愿荡呀荡，让它飘渡岁月的无情浪。离合与悲欢几时欢唱，我只能痴痴地盼，盼能人海茫茫一直飞翔，能不能到地久天长。为何月躲藏，为何云消散，为何天香满千万颗砖。星空多灿烂，往事多回肠，只等一幕地老天荒。若永恒太长，借一瞬时光，让我俩再相逢。就算相拥是一场幻梦，心还暖，夜未央，能否再上演一幕圆满。 每次崩溃的理由在别人看来都是小题大做，只有我们自己内心清楚，这一根稻草到底压垮了多少千斤重的难过。我觉得这个世界上不存在感同身受，只有冷暖自知，只希望那些你在乎的事情可以更圆满一些，可以少一些崩溃。 让人忙，思念让人慌，多喝一点酒，多吹一些风，能不能解放。生活有些忙，坚持有点闭上一只眼，点上一根烟，能不能不管。你最近好吗？身体可无恙？多想不去想，夜夜偏又想，真叫人为的脸庞。闭上眼睛就在我面前转呀转，我拿什么条件能够把你遗忘，除非我们从一开始就不曾爱过对方。你的近况断续从朋友口中传到开我，你从不曾觉得遗憾。

经常对自己太刻薄了，对自己太残酷了。可能我们需要做的是学会和自己做朋友，练习对自己说，你的存在很有价值，你可以是不完美的，我知道你有多么的努力，也知道你要克服的困难有多少，我是你最好的朋友，一直都是。用爱去呵护心里面那个一直受伤的、敏感的、哭泣的、崩溃的小孩，对自己好一点吧。今晚的城市放牧到这里就要跟你说再见了，感谢你的陪伴和聆听，龙叶在北京跟你说晚安，祝你好梦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。 我在这里， 想象心中的你的呼吸，同样的熄着灯的窗子，你在哪里？听不到我呼吸着分离，我走向前，你看不见，见得遥远，就连叹息影子听见也是无言。你走向前，我看不见你的思念，你和我之间隔着一条界限，不曾有改变。保留着3公分的距离，我的眼里填满着真的我爱的你，坐在同一张四方桌子边，你的眼里读不到牵着我的讯息。哦耶，我走向前，你看不见，见得遥远，就连叹息影子听见也是无言。你走向前，我看不见你的思念。哦，你和我之间隔着一条界线，不曾有改变。当爱离开之前，能多苦，能多深，能多甜，距离是你走过我身边。哦耶，我走向前，你看不见，真的遥远，就连叹息影子听见也是无言。你走向前，我看不见你的思念，之间刻着一条界限，不曾有改变。 我是 Hebe 田馥甄，晚上11点，无事生非的。